港 亲民接地气，好酒明兰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晚唐诗人罗隐所作的《登夏州城楼》。寒城烈烈树奇峰，独倚危楼怅望中。万里山河唐土地，千年魂魄尽英雄。离心不忍听鞭马，往事应须问塞鸿。浩托如冠从校尉，一支长戟六军功。本诗的作者罗隐是晚唐时期著名的诗人、文学家和思想家。尽管他才华过人，却因为科举考试屡试不第，始终无法在仕途上有所发展。正是因为如此，身为读书人的罗隐曾经萌生过投笔从戎之心。当他登临夏州的城楼时，回想起曾经在此地征战过的英雄人物，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作品。诗中写道，城上的军旗在寒风中猎猎作响，我登上高楼，伤感地眺望远方。城外是大唐辽阔的土地，回想起晋朝时在这里奋战过的英雄。边塞上战马的嘶鸣，勾起了我的离别之情。往来南北的大雁，为我带来家乡的消息。我真想摘掉儒生的帽子，换上战士的军装，手持长戟强弓，为朝廷守卫边疆。罗隐诗中提到的这座夏州城，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统万城。它的遗址就位于今天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城北58公里的地方。由于这座遗址的城墙通体雪白，在当地人口中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白城子。这座统万城的建造者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著名的少数民族领袖、匈奴首领赫连勃勃。赫连勃勃以鄂尔多斯草原为根据地，建立了历史上著名的大夏国，而统万城正是大夏国的国都所在地。传说在修筑这座城池的时候，赫连勃勃命令工匠在夯土中加入熟石灰和糯米水，使得城墙坚硬无比。他还命人用铁锥子进行试验， 如果锥子能扎进城墙一寸，就将筑城工人斩杀，并将尸体也筑进城墙里，以警告后面的修筑者。正是因为有着这样血腥残酷的监工，使得统万城墙坚硬得如同石头一般，屹立了1600年而不倒。如今的统万城遗址仍然矗立在毛乌素沙漠的深处，这座遗址由内城和外城组合而成，现存的城墙总长度超过5公里，城墙四周各有一个城门，城中还有一座长方形的宫殿建筑台基。除此之外，城垣、角楼以及当年的守城者构筑的防线等城市格局清晰可见。统万城是匈奴民族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留下的唯一一座都城遗址。这座遗址对于我们认识和了解那段历史以及那时期的城池修建技术，可以说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在隋唐时期，朝廷大都利用了统万城作为戍守夏州地区的军事要塞。北宋初年，在与西夏的战争中，为了防止西夏人利用这里坚固的城池，宋太宗下令对城墙进行破坏，并迁走城中居民。在政府组织的人工损毁之后，统万城仍然能保存成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模样，不得不让人称赞当年筑城工人们的技术之高超了。对于诗人罗隐而言，尽管留下了这首名篇，但之后他却并未走上投笔从戎之路，反而是以一介学者身份得以善终。或许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首诗歌让我们看到了这位文人性格中的另一面，这也是不同于文静的学者气质的慷慨激昂的一面。寒城烈烈树奇峰，独倚危楼怅望中，万里山河唐土地，千年魂魄尽英雄。离心不忍听鞭马，往事应须问塞鸿。浩托如关从校尉，一支长戟六军功。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台开个又连杆出， 我是评书演员王月波。一段故事，百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向我召唤。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

嗯，秦师傅，我现在就需要那人把我杀了，我都不知道的感觉。行，您来吧， 再来点。哎， 来吧。你这人，师傅，你来，我想想怎么吃豆腐啊？ 控制不住啊！ 您是不是太紧张了？ 好像有点紧张。对，我也喝点二锅头。 师傅，您怎么也喝二锅头啊？ 你喝酒是让你晕乎乎，我喝酒是壮胆。 壮胆？哎，师傅，行了，您别喝，再喝就喝醉了。 喝醉了好，喝醉了酒的人是啥事都干得出来的。我会感觉他吧。 师傅，师傅，我现在感觉劲还不太够。师傅，您来吧。嗯。哎，师傅，我说咱下这么大功夫，费这么大力气，抱这么大希望，咱能发财吗？ 哎，肯定能发财。我合计过了，你想想，不说别的，就说我们这个城市人口就有1000多万，这1000多万人人人都有牙， 那肯定有啊。 一人从长牙换牙到一颗颗掉牙，得找好几回牙科医生。你说现在找一回牙科医生花多少钱？ 100多块， 我再搬家。 50， 再搬家。 25， 薄利多销， 那叫薄利多拔。 对，上医院拔颗牙到我这儿就能拔4-5颗，啊，上医院拔4-5颗到我这儿就能把他满口牙都给拔了。 那是 便宜，便宜货就会有人来。咱们影响一出去的话，哎呦，全国各大省市都来，咱们国家人口12亿呀、啊。 那就发财了是吧？那都来了，他忙得过来吗？ 忙是肯定忙不过来。到时候你把你师兄弟都给招呼来，每人手里拿把老虎钳，把排着队的人家都给我拔下来啊！ 师傅您放心吧，我们哥几个倒是全听您的。 为了发大财，干得 真好， 酒有的是。 师傅， 感觉怎么样？ 师傅，我已经到了。别人杀了都不知道的感觉了， 我也到了啥事都干得出来的时候了。你让我拔哪个牙？你说呢？ 你随便拔，爱拔哪颗就拔哪颗吧。拔错了怎么办？不就一颗牙吗？师傅，为了咱能发大财，甭说一颗牙。就是把我满嘴牙都拔了，那算得了什么？ 仗义，小子，记住你师父今天讲的话，有朝一日你师父发了大财，我把你满口的牙都换成金的。 吃，我但吃东西太累呀、啊。 你怕什么呀？这不漂亮吗？行，到底哪一个疼？ 说左边上面第3颗。 左边，左边，左边，这边。 不是左边， 这边左边吗？ 这是左边。 这边， 这是您的左边，这是左边。 啊，对，这边，左边上面第3颗，是不是？ 对。 这怎么拔起来不顺手啊？怎么回事？ 哎呦！ 这一颗吧， 哎喂，这是第4颗， 我瞅着是第3颗吗？ 那我拿舌头一捋是第4颗， 怎么看跟捋字不一样呢？ 那肯定不一样。 你看，我这个第3颗吧， 是第3颗。 我用舌头捋不捋第3颗吧？ 是第4颗。 看准了， 看准了， 好好， 来吧， 1、2、3，下来了，下来了。 哎，师傅您真行哎， 是吧？ 哎，拔了牙一点都不感觉疼。哎，师傅，不对啊，我的牙还在上面了。 怎么可能呢？你那牙在下面，那我……我干什么一个窟窿？怎么一窟窿？ 师傅，您现在脸都是血。 怎么回事？发财没发，怎么把自己牙给瞪下来的？ 我说赶紧走吧。 总结总结，失败是个是成功他妈妈，对不对？ 你人家回医院再总结了，师傅。

如今完整传承了黄元律学说的中医郭亚宁，以自己30年临床经验为众多中老年朋友健康服务。咨询电话400-960-8378，400-960-8378。 好的，感谢郭老师，电话400-960-8378。重复一下，咱们的热线电话是400-960-8378，400-960-8378。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个时候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北京时间10点整， 阳光茶园。 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杨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本节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约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阳光茶园。 接下来就有请健康顾问郭仁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广播。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讲啊，人生中间一个很重要的时段，叫更年期的调理和保健。什么叫更年期呢？首先要说说这个概念从何而来。更年期是西方，也就是从欧美那边来，那么翻译过来的一个词汇，叫转折期。实际上人呢，在一生中间，随着不同的时段，身体会出现很多的变化。比如我们从小的时候是逐渐长大，到了20多岁以后啊，到30-40岁这段时间属于壮年，是一个很好的维持。怎么叫维持呢？就使你那个最好的状态维持得很好的，收支平衡的这么一个时期。但到了40岁以后呢，往往有时候就要开始出现在某些器官和脏器，比如现在明显的就正是了，人到了40岁以后，他骨骼他逐渐在出现不如40岁以前的健康状况，他的大脑就是我们脑啊，他的记忆啊也不如40岁以前。这些情况在普遍的时候是一个归入性的，有些人说哪一个他没有这样，那都是个别，我们说的是普遍性，矛盾的普遍性。像你说的就是特殊性，那个不能这么单论，对吧？而更年期呢，就是说人逐渐从进入中年以后向老年过渡，这个时候的出现的一个时段，称之为更年期。而且这个时段呢也很重要，西方那个意思就叫转折期。转折因为人从中年向老年以后，就是逐变的身体的，不论从体能方面，就是你的肌肉啊，你的骨骼啊，你的健康啊，和其他的脑力上，你的智力啊，你的分析啊等等，这些都开始逐渐往下走了。就像爬山一样，你爬上去哎，这是越来越好，到了山上你可能走了一段平路，现在逐渐就是在下山了。当然下山也可能下得急一点，下得缓一点，那个不一样，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是一个开始在下山的时期，称之为更年期，也是一个转折期。这个更年期呢，其实在男女两性朋友中间都会存在或出现。有的过去说我们只听说女性更年期啊，男的有更年期吗？有，不过男性更年期呢，我这儿简单说两句，比女性的更年期呢表现上边呢可能表现的比较不明显一点，而且时段上呢要靠后一点。比如女性朋友有很多在40岁左右就出现了一些更年期的现象，男性朋友呢可能到了50多岁以后他才出现。这个呢以后我们单独可以讲，重点我们还是讲讲女性朋友的更年期的问题。 很多到了中年以后的女性朋友，现在甚至有些因为这个竞争压力比较大，工作强度啊，或者说工作的这个紧张程度啊，转换的情况呢，比起我们那一代人六七十岁以上这一代人呢，好像现在觉得还更快。所以有些人在三十多岁、三十五岁以后，我们都发现的有些人都有些更年期现象出现了。具体的这些女性朋友可以表现为什么呢？比如明显的表现疲乏累，哎，过去认为三十几四十岁的时候干活正是哎最好出力的时候，最好这个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的时候，现在他感觉到不行了。四十来岁以后呢，有些人就更明显一些，感觉到疲乏，而且还经常出现一种典型的潮热的现象，在女性朋友最为明显。怎么叫潮热呢？潮是潮水的潮的意思，就是说像潮水，潮水不是它这个涨起来退下去是一个规律的吗？这个潮热，潮热就是这个热来的话也是有规律的，而且潮起潮落它又是来得很快，它这个潮热也是这样。有些朋友比如在突然一紧张的时候，或者有时候稍微有点自己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心悸的时候，烦躁的时候，突然一下就感觉到了一股热流就顺着自己的胸前呐、哎呦，直奔而上，往哪儿呢？往梗嗓、咽喉，俗话叫的，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天突穴，往我们下颌这一地方，那么迎上去，一直冲向了我们的整个的脸膛，冲到脸上去了，脸上就出现了一阵阵的潮红，而且这个潮红迅速的、快快的上去以后呢，有时又很快的得到消散，这个消散过程中有些人还出出发现了脸色变白，甚至于出一身汗，这就叫潮热而多汗。这在女性朋友一些典型的更年期现象中间，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另外有些问题呢，就只有她自己比较知道，或者她的亲人呢有时候可以看得到，就看这个人怎么搞得最近老是有点你一坐不安的样子，站那儿他也不宁静，坐那儿好像也不踏实，就心烦意乱。还有如果有时候你跟他有点交流啊，比如像现在不是说什么闺蜜嘛，哎，有些人一说觉得这个人怎么搞得有点老是思绪无常，胡思乱想，哎，想东西一会儿想到天上，一会儿想到地上，没有影儿的事儿，他想的好像似乎就真的栩栩如生了，就好像他身上有了。哎，还有脾气呢，当然这都是近亲的容易感觉到，比如他的爱人，这个怎么他最近这个脾气这么糟糕，喜怒无常啊。有时候他自己呢还流露出一些啊自卑自弃呀、着急呀、疑虑呀这些反常的现象。当然咯，有些医生的时候问到，他会这么说，他说我老是最近睡不好，失眠，多梦，这儿疼那儿痛等等等等。为什么我们要重视谈谈更年期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从中年向老年过渡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把这个弯转好的话，他会给老年以后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老年人你看现在常见的病吧，三高，他实际上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更年期的时候打下的基础，最后到了五六十岁了，又成了高血压症，血压高。有的人呢最后出现了血糖的异常了，有些人呢出现了骨质明显的疏松，负二负三呢，没办法了，又要赶快的想其他的辙了，不然就要出现骨折了。还有一些朋友还出现了一些精神神经系统的老，明显的出现了功能的低下，哎，出现了早老痴呆的一些症象，手脚有事儿抖起来了，帕金森呐，这都是什么呢？实际上在更年期的时候就在开始给他肿下这个阴，肿下这个头，到了后来老年以后他就越来越重，就复发了。所以你更年期的时候发现了，早点调理，早点保健，你就避免后边出现这种严重的后果。 现代医学对更年期的认识，男女两性它都是一句话，认为是体内的内分泌急速的紊乱，尤其是比较明确的指出了女性朋友更年期主要是以雌激素形成越来越少而形成的一个综合性的紊乱，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影响到很多地方。所以现代医学可以帮助一些女性朋友通过对于妇科内分泌的调理，帮助你使你更年期的相关问题得到比较好的改善。但是在中间呢，也有一个不足的地方，因为它要用到像雌激素这类的药物，所以有些朋友有这样的禁忌的。什么叫禁忌呢？就是忌讳这个不能用，用了以后反而会出现就像按到了葫芦起了瓢的道理一样，那边会出个大问题。哎，你像有些朋友他在四十来岁就出现了，又查出乳腺不对了，长了什么东西，哎，子宫出现什么问题，卵巢出现什么问题，当然还有其他的等等等等这一些问题。有的人他可能血液系统不适合用雌激素的药物，用了以后会带来更严重的恶果，这些人都不能够随便的轻易的用，就是医生他诊断清楚了他也不敢用啊，那就是个问题。怎么办呢？在这个问题上我给大家讲，其实对于女性更年期这个问题啊，我们传统医学也就是中医或者说是祖国医学，它很早就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和一些好的方法。他怎么说呢？他说人为什么到了这个年龄会出现这些问题啊，心烦啊，意乱啊，喜怒无常啊，而且焦虑啊，抑郁啊，还出现潮热多汗啊，骨软无力啊。他说这个不对，这是属于我们体内的，因为我们人是一个阴阳的综合体，是阴阳两者之间的问题。什么阴阳的问题呢？他归罪，他说这是阴虚而脏燥，脏是五脏的脏，阴虚就是指我们体内的一些物质基础的一致或者说协调阳的，阳主动阴主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就是一个方面差了另一个方面就亢进了，就像跷跷板一样，所以一定要平衡阴阳。意思就是说阴阳要平衡了以后，那么我们这个更年期它就能够得到最好的平稳的过渡。因此经过中医几千年的系列的研究以后，就认为女性朋友之所以出现脏燥之症呢，可能是因为她前边过度的一些劳作，不管是生孩子、哺乳、工作，现在很多女性朋友都是一肩挑嘛，在外边是工作人员，在家里是家庭主妇，这样的话过度的消耗就透支了我们体内的阴液，因为精血之本呢、啊，这些东西透支过了以后就出现一种虚阳上亢，而阴液不足，阴阳就失平衡了，失掉了平衡以后呢，最后就出现了这种更年期的一系列症状，也就是脏燥。所以他主张要很好的滋阴，阴的根儿在哪儿呢？肾为阴阳之总根，所以他直接就指出了这类的朋友要很好的解决好补肾的问题。肾主水，水为阴之表，就是说水是阴中间的所有阴液的代表，因此你很好的滋补好肾阴，同时补益好肾阳，平衡二者关系的话，才是最好的解决更年期的问题。那什么东西既能补肾阴又能益肾阳呢？莫过于北极的珍品海狗鞭。海狗鞭历代医家称之它是阴阳同补，而且对各种各样的阴阳的失衡都有非常好的调理。它中间有以北贝 与我们人体的肾动力的载体肾活磷脂，又有滋补我们人的阴液中间最重要的血红蛋白，达到牛肉的20倍之多。如果用了它，再加上用人参之类补气，用熟地之类补血，那你真正就达到了阴阳同补，平衡阴阳，从而使脏燥之症得到源头的呵护、保健与调理。 今天的阳光茶园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详细情况请拨打咨询电话6618777866187778，另外一部是6617840066178400。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下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翟建中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讲的话题是胆固醇也有好坏之分，太高太低都不好。研究也发现，向心性的肥胖与心脑血管病发病是有密切关系的。那么罪魁祸首呢，就是肥胖患者体内过度升高的危险胆固醇。那么什么是胆固醇呢？胆固醇呢实际上就是一种脂质啊，脂肪啊，脂肪的脂质，也是我们每个人不可缺少的，尤其是在细胞膜的成分和激素的合成里边啊，胆固醇呢它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我们的身体呢可以在肝脏合成胆固醇，饮食里边胆固醇主要来自于啊蛋黄啊、动物的脂肪、动物内脏、鱿鱼虾等等的。在身体里边，胆固醇与蛋白质结合，以脂蛋白的形式在我们身体里边来进行运转的。胆固醇呢有好坏之分，认识这个好胆固醇和坏胆固醇确实非常重要的啊。坏胆固醇就是我们平常医学说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个坏胆固醇呢占到我们总胆固醇的60%。尽管呢我们身体也需要一定的，但多余的这个坏胆固醇它就会钻到我们动脉血管里边，形成斑块，堵塞血管，引起冠心病、脑梗塞，或者呢随着斑块的破裂引起呢心肌梗死、猝死等等这些严重的后果。那么好胆固醇呢就是我们说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占到总胆固醇的1/3，可以将多余的胆固醇啊转运到动脉，运回肝脏。那么血里边还有一种血脂就叫做甘油三酯，血中的甘油三酯升高可以使坏胆固醇升高，所以呢它是坏胆固醇的帮凶啊。我们平常知道有好胆固醇、坏胆固醇还有甘油三酯，那么甘油三酯本身呢它可以使坏胆固醇升高，所以说呢甘油三酯也是坏胆固醇的帮凶啊。我们在体检时查到呢甘油三酯高了，实际上我们也要得到重视。那么坏胆固醇呢使我们成为动脉壁的定时炸弹。我们的动脉在人体里边是非常重要的啊，动脉把我们的血液、氧啊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重要器官。如果坏胆固醇增加了，一旦高血压、糖尿病、吸烟等等因素使得我们血管内皮受损，内皮有漏洞呢，那么这些坏胆固醇就会钻到动脉的内皮下边，形成动脉阻样硬化的斑块。那么这种斑块呢就像潜伏在动脉壁里边的肿瘤啊，它的外边呢是一层包膜，里边呢是许多聚集在一起的坏胆固醇。那么血里边坏胆固醇越多了， 聚集在动脉壁的呢就越多，你斑块呢就不断的长大，使动脉逐渐狭窄甚至于阻塞，影响血液和氧的输送，这就会引起呢心绞痛啊、心肌梗死、脑梗死、脑硬化啊等等这些疾病的发生。但更可怕的就是呢，这些斑块就像一个定时炸弹啊，它一样会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时候爆炸。有胆固醇呢，它是一种脂质，它的斑块里边越多，就像我们饺子馅里边有很多油汤啊，容易破裂。另外呢，坏胆固醇越高，还会引起我们血管内皮的炎症，使斑块的外膜变薄，并且呢很脆弱啊，就像一个皮儿很薄啊，像那个皮质的皮儿很薄，而里边馅呢有很多啊，就像一个油汤的饺子一样的，很容易破裂。一旦这个斑块破裂啊，这个爆炸物呢，也就是斑块里边的脂质啊，就会引发一连串的反应，使得动脉迅速堵塞，引起急性心肌梗死，甚至于呢猝死。胆固醇含量过低了呢，啊，也同样不好啊，也同样很危险的。我们都知道，人体血液里边胆固醇如果过高，当然会造成动脉阻塞硬化，而动脉阻塞硬化呢，又是冠心病啊、心肌梗死啊、脑卒中的主要危险因素。但血液里边胆固醇如果你过低了，对身体也会造成损害。近期有研究也显示，人体的胆固醇过低容易引起衰老啊，患恶性肿瘤、胆固醇抑郁症等等的这些疾病。胆固醇呢是我们人体必不可少的建筑材料啊，可以说它是用于支撑我们体内所有细胞的结构形状。胆固醇不足的细胞就好像一盒带有小肚捻的果冻，当与大脑情绪调节化学分子接触的时候，致密性差的细胞就没有办法做出适当的反应，那么细胞的工作机能就类似于锁与钥匙一样的。细胞呢它是锁子，神经传递呢是钥匙，如果细胞结构不好了，钥匙便不可能啊打开锁，激活不了细胞，人的情绪呢就会出现极度不稳定的现象。而且呢，人体缺少胆固醇的时候呢，细胞膜的组织就会遭到破坏，食异性的变细胞白细胞的功能一到活性就会减弱，不能有效的识别杀伤和吞食包括恶性肿瘤细胞在内的变异细胞，那么人呢就可能患恶性肿瘤等等疾病。有资料也显示，我们机体里边胆固醇过低的人患结肠癌的机会是胆固醇水平正常人的3倍，其他当然恶性肿瘤患病率也会大大提高。人体胆固醇绝不能可有可无，而且必须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以使我们生理过程顺利进行。每个人的正常生长发育都需要三大营养素啊，我们经常讲蛋白质、脂类和糖类，糖呢就是碳水化合物，这是三大营养素。而这里边的脂类呢也包括啊甘油三酯啊、磷脂啊、胆固醇啊等等的，所以胆固醇呢就是固醇的一类，也是最重要的固醇，它是细胞膜的重要组成成分，对于维持正常的细胞功能有着很重要的作用。胆固醇呢是维持人体正常新陈代谢不可缺少原料啊，也是抗老抗衰延年益寿的重要物质，也是我们体内多种激素的重要原料，你像类固醇激素啊、维生素 D 啊、胆汁酸啊这些成分的重要原料。所以说呢，细胞离不开胆固醇，机体离不开胆固醇，人体内一旦没了胆固醇，不但谈不到健康长寿，就连人体正常的生理代谢和生命过程都维持不下去了。那么哪些人需要查胆固醇呢？我们说有些人经常要查啊，你已经患有冠心病的，这就是高血压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肥胖吸烟者、有心肌梗死、中风家族史的、有高血脂家族史的啊，绝经以后的女性、40岁以上男性、 这些人呢都要经常检查我们血液胆固醇。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鲜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鲜排灵芝集团生产的鲜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鲜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从以上我们看呢，胆固醇对人体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太高太低都不好。胆固醇主要在肝脏进行合成，因此呢，如何使肝脏的功能正常，对胆固醇的合成也是非常重要的。灵芝呢是药食两用之品，灵芝性平，味苦无毒，而且能补五脏之气，尤其是补肝气。肝气呢就代表肝脏的功能啊，补肝气呢可以使肝脏的功能正常，新陈代谢正常，那么对胆固醇进行双向调节啊，减轻对人体的伤害。灵芝里边呢有很多有效的成分啊，你像灵芝酸，它能阻断羊毛甾醇和二羊毛甾醇合成胆固醇的能力，也就是说内源性脂质的合成能力，同时呢可以加快胆固醇和甘油酸的代谢，这样有利脂质排出体外，使我们体内的脂质代谢重新处于一种平衡状态。而且灵芝里边的成分还可以降血脂啊，灵芝多糖呢它具有抗氧化和消除自由基的能力，能够提高人体血液的纤溶能力，迅速溶解血小板凝剂块以及我们血管壁沉淀的血脂，降低血清胆固醇、甘油三酯、贝塔脂蛋白和低密度脂蛋白，来还可以升高我们的好胆固醇，同时呢还能降低传血粘度啊，改善呢血流便血障碍，从而达到有效的稳定血脂的一个作用。大部分的高血脂患者，他的细胞表面脂蛋白都有受体或者酶的缺陷，那么灵芝呢它可以修复我们细胞蛋白受体这个缺陷啊，减少日益的损害，能从根源上改变发病基础啊，抗氧化消除自由基，固本培元，有效的治疗和防止复发。同时另外呢，因为这个降脂药啊，我们有些人呢血脂高了服用血降脂药，实际上降脂药呢它是通过阻断脂肪合成或者是分解脂肪来达到降脂作用的。你长期服用降脂药会在我们人体里产生大量必血脂更难分解的药毒素，诱发肝功能障碍、消化道出血等等这些药物的毒副作用。实际上灵芝里边呢，当然呢它除了能够降血脂以外因为血脂高了以后呢，当然我们胆固醇过高过低都不好，胆固醇过高呢就容易引起心脑血管疾病。实际上灵芝有好多成分，你像灵芝酸可以升高我们的好胆固醇，降低坏胆固醇因为好胆固醇呢就是我们血管的清道夫可以把坏胆固醇带到肝脏进行分解，减少我们体内的胆固醇，而且双向调节，使胆固醇呢不止于过高或者过低。当然呢引起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原因主要是动脉粥样硬化，那么多糖呢我们上面提到了它具有超氧化和歧化酶的活性，可以消除自由基，减轻坏胆固醇的过氧化。因为坏胆固醇过氧化了以后呢，它容易损伤我们血管内皮，更容易沉积在血管壁，加重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那么自由基减少了就减少了坏胆固醇过氧化，这样也从根本上预防了动脉粥样硬化，也能减轻细胞膜脂质的过氧化。所以呢我们建议呢血脂高的人可以经常服用灵芝使得血脂呢不要过高，